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西二环广安门桥到复兴门桥南向北方向，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光明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三元桥到金广桥北向南方向，以及北五环香白旗桥到上清桥西向东方向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一起出发，北京时间9:01:50，此时此刻心情真的特别特别好。有人说听我的节目，听我的声音，感觉一路欢声笑语啊，然后就去上班了，一天心情都特别好。其实也不是说我故意装出来的，是每天一到这个时候，听到这样的音乐，然后不自主的就会嗨起来，声音的音调就会高起来，然后情绪就会高涨起来。特别是今天天特别好哈，早晨呢在家族群当中就看到朋友来晒美图了，北京蓝天呢，今天的大气透明度很好，空气质量是优优到什么程度呢？这个污染物的指数只到了7哈，10以下的水平，哇，太棒了！而且今天的天那么蓝，万里无云，晴天哈，温度也不是那么的高哈，今天的温度呢很适宜，大概在20度左右，现在可能也就是20度左右，正好是这个生物比较适合生存的温度。生物比较适合生存的问题。好了，各位好朋友，如果你也有好的照片来晒一晒，如果你现在也很高兴的话，方便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家族一群二群当中来发个红包吗？发位置，发位置啊！欢迎新朋友登录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9.4，汽车的全拼 FM 9.4，赶快来刷卡报道吧。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大家好，我是魔鬼， 我是金庸， 我是叶枫， 我是字母妹妹 Jessie。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我是特洛伊， 我是优米， 我是田大旺， 我是超级无敌小根根， 我是雨香， 我是汪国庆。 汽车音乐会等你来听哟。我是马尾辫， 我是情绪稳定， 我是抽烟喝酒烫头， 我是很哇塞的佳佳。 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 说的真好，汽车音乐会，爱你没商量。好了，今天是2018年5月3号星期四，尾号是二和七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特别是对面哈，迎面刺眼的阳光对于行车安全的影响，还有就是好听的汽车音乐会对你的影响。不要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一边给我发信息哈。好了，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来关注一下，德国民众啊参加运输比赛，各种奇特的车辆登场了，有什么奇特的车呢？还有春季适合赏花自驾的线路，五一已经过去了，我们可以测风出游啊，春天还有个小尾巴，赶快去踏青赏花了。延庆百里山水画廊，好，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德国民众参加的运输比赛，各种奇特的车辆登场了。德国柏林民众参加在当地举行的运输大赛，各种各样的运货车纷纷亮相，造型独特，引人注目。这项比赛呢，关注是载货车哈，各式各样的独特的车型呢纷纷登场，很抢眼。不是小朋友，特别小男孩特别喜欢玩那个车模嘛，就想着车模这个奇特的各种这个运输车啊，什么水泥车呀，然后各种什么拖车呀、拉车呀等等这种，哎，在这个现场你都可以见得到哈，都变成了现实。比如呢，在柏林郊区的一个废弃的这个比赛呢是在柏林郊区的一个废弃的机场举行的，场地很大哈，大家呢就是来比赛，就是看看你的车有多么奇特哈，很奇特的车型在这里五花八门的，有机会的话去德国柏林看一看。好了，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18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听一听看有没有你的最爱。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Florida Jason Derulo Hello Friday。 第19名 陈光荣童话破灭。 Pull off my blindfold and you're just too cold. You sold me truth and baby I was so sold. You might as well come. 第18名五月天知足。 如果我爱上你的笑容，要怎么收藏，要怎么拥有。 第17名 孙燕姿第一天。 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障碍，因为你而有真实。 第16名李宗盛远行。 就要离开，虽然我心中有无限伤怀，就要离开，我心中有难言的。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Hello Friday,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for a long time to just save me when my life came crumbling down. And I know you're gonna leave me. Hello Friday, I've been waiting for you for a long time. 3, 2 Thursday just ain't my love.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 Florida 还有 Jason 联手的 Hello Free， 哎，两位强强联手要陪伴你歌迷度过一个雀跃的周五了。歌曲呢全程上升的态势，上周第35名，本周上升了15位，来到第20位次。 Florida Jason Hello Friday， 真想赶快到周五去了哈。好了，继续翻身。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Pull off my blindfold and you're just too cold. You sold me truth then, baby, I was so sold. You might as well cut me up physically, you know. You got me on the edge of extremes and I can't believe it and don't know what to think. Summertime arounds were so lovesick. Now they're so sick cause they ain't about love. Yo, here's a pocket between us wasn't enoughAnd I know, I felt good times come, I thought they stay. Things undone and become what may. Angels came, but they left today. And I let you slip away. Listen now, running empty. Still this can't be. Believe it or not, not that happy. Hotel, motel, it's hot in hell. Free from my cell, but now left with no home. 高荣童话破灭，本来是一位音乐制作人，当周董周杰伦的电影《头文字 D》写了所有的音乐，不过呢也想出来唱唱歌啦，玩票一把还真的很成功，声音如此好听哦，如此有展现力。童话破灭上周第24名，本周上升到第19位，感觉他的歌曲呢好像有魔障的感觉，每次听总是把人拉到了十几年前那个阳光如炉火般滚烫的下午，捧着西瓜看着露天电影，然后听着他的音乐，这样的感觉。把你拉回到回忆当中了吧。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 日系大众迈腾280 TSI 黑科技限量定制版车型炫耀登场，智能升级，小情怀引领精致大格局，购车更可尊享置换贷款双享补贴高达16000元，详询北京当地经销商。 FM 974， 就是喜欢听 北京 Music Radio。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汽车音乐会，让我们一起来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和我一起 hold 住未来 ，hold 住精彩的还有易子瑜，正在奥林匹克花园37。这是你家吗？有空咱们一块儿到他家喝茶去哈。奥林匹克花园37，还有笑笑爱天天在建外搜和收听。好，阎王爷呢，现在是在潭柘寺哈，大早上起来你就玩去了哈。还有大叔呢，是在丰台的玉泉园桥，有人去找大叔买衣服嘛。超的幸福呢，是在屯三里哈，永利国际。还有三里屯听说过，这屯三里是哪里呢？突突呢，现在是在八里桥的地铁站，准备坐地铁上班去哈。还有字母妹妹、舒森、神经喵，还有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这边，最好的时光在路上发了这些一片蓝的图啊。有蓝色的海，蓝色的湖，蓝色的天，太美了。还有这是概括宝石蓝的北京哈，是昨天呢拍于密云水库啊，密云水库，哎呀，这宝石蓝的北京真好。还有站那别动，是我们的新朋友是吗？来，赶紧把你的二维码发过来，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的大家庭当中。好了，也欢迎更多朋友把二维码发过来哈。你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好了，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8名歌曲。

不是很习惯，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期待不一样的未来。第一天把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站在地上的脚踝，因为你而有真实感。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浪漫起来，爱是腾空的梦幻，第一天又要转换情绪了，来稍微休息两分钟，来安静的听一首作品，来自李宗盛的《远行》。我们都是听着他的音乐长大的小孩，在他的音乐当中有多少的成长和感动。李宗盛带着我们继续远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6位。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李宗盛。 亲亲我爱，亲亲我爱，多么希望会明白。我需要安静下来，想想未来怎么安排。时间飞快，时间飞快，来不及抹去昨日尘埃。时间它不让我等待，就这样迎面而来。苦涩呢喃，黑白分明，亮亮的眼睛。只是你年纪还小，无从明了我的心情。时间不停，时间不停，原谅我依然决定远行。当所有等待都变成曾经，我会说好多精彩的故事给你听。就要离开，虽然我心中有无限伤怀。就要离开，虽然我心中有难言悲哀，明知情我叫人难来，也许一切就此从头再来。虽然不知何时回来，我只盼望你会明白，你会明白，哦，你会明白。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为了纪念沈湘先生，明天仰望高峰讴歌新时代向沈湘先生致敬纪念音乐会将在保利剧院上演，届时观众将听到沈湘及其夫人李金伟培养的众多歌唱家们演唱的歌曲，沈湘的学生程志、殷秀梅、关牧村等都将登台一演。同样是本周五，钢琴大斗法二德国钢琴创意互动音乐会将在北京音乐厅上演，演奏家将以超高的琴技和幽默诙谐的手法，把莫扎特、贝多芬、拉赫玛尼诺夫等古典音乐大师的经典作品串联起来，在舞台上一决高下。本周日，巴洛克盛宴娜塔莉·斯图茨曼与奥菲欧五五古乐团音乐会将在中山公园音乐堂上演，这场音乐会将迎来女指挥和女低音歌唱家来自法国的娜塔莉·斯图茨曼，他将演唱维瓦尔第的歌剧《朱斯提诺》、亨德尔的歌剧《阿尔西纳》等作品，热爱巴洛克时期歌剧艺术的朋友值得一听。5月27号，欧洲古乐本真演奏的领军人物唐·库普曼将携手荷兰阿姆斯特丹巴洛克合唱团登台中山音乐堂，为本届古乐季收官。届时，观众可以在音乐会上欣赏到无伴奏形式演唱的巴赫的两首四声部、五声部的合唱曲，勃拉姆斯的《与舞蹈对话》、《吉普赛之歌》等作品，则将在现代钢琴的伴奏下进行演绎。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东部城区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建国路一线、姚家园路、朝阳北路五环到四环间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15名 ，Old City All Black Verge。 第14名， 张震岳《爱之初体验》。 第13名， 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第12名， 吴莫愁，没差。 为眼泪擦，无力挣扎，任那恨变成沙哑，在人间。 第11名， 孙露，等你等到我心痛。 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付出的心有多深重。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Ain't too sure what I believe in, but I believe in what I see. And when I close my eyes, I see my whole life ahead of me. These are the rest of 听到了猫头鹰之城的歌曲，典型的猫头鹰之城的标志性的歌曲 Verge， 下周第25名，本周上升了10位，来到第15位一次。感觉前奏的时候一响起，瞬间点燃了沉睡当中的热情，然后就跟着音乐不自禁的摇摆起来，这样的音乐场面真的是更温馨更加浪漫了。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个小时，第二个时段。这个时段非常短，所以我们的闲话少说，赶快来接吧。继续回到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4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如果说你要离开我，清晨10点来告诉我，不要偷偷摸摸地走，像上次一样等半年。如果说你真的要走，把我的相片还给我，在你身上也没有用，我可以还给我妈妈。什么天长地久，只是随便说说，你爱我哪一点你也说不出口。你认识了帅哥就把我丢给他，天气热的夏天即将寒冷冬夜，想要买酒来浇忧愁，却懒懒不想出去走，想要来一包成熟烟，发现我未满18岁。 这就是那个张震岳，个性张扬自由的张震岳，完全没有那种做作的自以为是或者是刻意突出的标新立异，因此大家喜欢他的原因就是那样的自然，那样的自由。张震岳的老歌《爱之初体验》也是他的成名曲了吧，上周第23名，本周上升9位，第14位次。好了，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对你的思念是一天又一天，孤单的我还是没有改变，美丽的梦何时才能出现，亲爱的你好想再见你一面。秋天的阵阵的吹过，想起了去年的这个时候，你的心到底在相信什么，为什么留下这个结局让我承受。舍得我难过，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没有说一句话就走。最爱你的人是我，你怎么舍得我？ 却没有感动过。 一首作品，黄品源，你怎么舍得我难过，就写给不辞而别的恋人。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3位。多年来这首歌曲久唱不衰，可能就是因为是一首很棒的疗伤作品吧。而且也是真实的情感的爆发，就是黄品源亲身经历的故事，所以这首歌曲听起来如此的凄美，如此的感同身受。好了，转换情绪了，继续攀升第1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拼命摸索你要什么，迷途的我独自生活，苦苦设计破碎中我去幸福留下的承诺。也找了蜜蜂在沉睡，痴痴的心寂寞相随，努力吸着这口气，尽量别呼出过去的甜蜜，想掉泪心粉碎，失去的填不回，仅有的紧握着，却没有人珍惜舍不得，一枯萎水太多，永远只是负累，可惜心却最伤谁。我也没差，无力挣扎，任呐喊变成沙哑，再认真再诚恳，有些是我愚蠢，其实没差，一手的伤痛再多一下，轻轻让我找个疗伤角落好吗。我也没差，任性它变成结巴，再认真再诚恳，更突出爱才真，其实没差，一手的伤痛再多一下，紧紧让我找个疗伤角落，就会好很多。 算是吴莫愁的代表作品了吧，没差。上周第38名上升，本周上升到第12位。吴莫愁在 MV 当中同时是纯粹的白色女王，积极的阳光的，当然也有黑色的一面，代表感情当中的依赖者，在黑与白之间互相撕扯，互相妥协。吴莫愁，没差，继续攀升，好听的歌曲又来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等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 当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也消失无影踪。当你等到我心痛，等你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付出的心有多深重，反反复复的爱不能相拥。爱你爱你始终，恨你恨你不懂，我真的等你等到心痛，平平淡淡的爱真的相拥。等到没有梦，所有感觉已成空，就让一切都随风。等你等到我心痛，我的心情谁会懂？所有真情的感动已消失无影踪。 又是一首经典的老歌，等你等到我心痛。不过我们听到的是孙露翻唱的版本，每次听到孙露的声音，都会让我们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随着她的歌声跳动和跃动着，总能触动我们心里最柔软的那个部位，你会想起曾经让我们心疼的那个人。上周第22名，本周上升到第11位，孙露等你等到我心痛。好了，广告之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个小时，可不要让我们等得心痛哦。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歌曲展播。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正在进行当中，截至到上周，组委会共收到征集作品1309件，其中歌曲253件，歌词1056件。世界各地的华语媒体为响应祖国号召，配合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这一主题，积极参加并征集原创作品。欧洲华语广播电台已经向巴黎大区和欧洲华人社会推介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的有关信息，下一步还将开设歌唱北京经典歌曲专栏。欧洲华语电台创建人林京平表示，电台建立的初衷之一就是为了让海外游子与家乡的联系更为密切。这次的征歌活动，我们也希望发挥华语台的传播责任，呼吁欧洲广大华人社会积极参与，用音乐歌颂祖国的新时代，北京的新变化。曾有一首歌是这样写的，我的夜晚是你的白天，戴的手表是你的时间，距离让我们度过了不同的白天黑夜，但想念却能够打败时差，准时到达。北京是一座走到哪里都会想念的城市，我们见证了北京日新月异的变化，又在北京经历着一段温暖故事。这座城市给了我们前行的动力，还有相信未来的勇气。好妹妹乐队结合自己生活在北京的回忆，创作了这首《一个人的北京》。温暖的声音唱出了这座城市的柔情与细腻。有人说北京不是一个人的，它是一群人的。

to block it, I go. 女生的伴唱很有特点啊，让我想起了印度的音乐那个小滑音。刚刚这首歌曲来自 Naughty Boy、顽皮男孩还有 Sam Smith 的这首《啦啦啦》。这首歌曲的 MV 设计的如同魔幻电影一样啊，是一个玻利维亚版的《绿野仙踪》的故事。一个失聪的孩子拥有感知他人困难的能力，同时能发出巨大的吼声，那种力量就像是龙卷风和地震同时发生的强大力量一样。MV 呢用蒙太奇的手法讲述了一段惊险的历险故事，当然也为这首歌曲增色不少。很有意思的一首作品，也会让我们过耳不忘的一首作品。Naughty Boy Sam Smith 啦啦啦，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丁。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到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来介绍现在适合京郊自驾的好去处。如果还没有踏青，还没有赏花的话，我们该去哪里呢？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呢，春季赏花自驾线路推荐的是百里画廊哦，延庆的山水百里画廊真的很美，被评为是北京市自驾游十条最佳线路之首，就是最棒的一条自驾线路哈。风光旖旎的白河谷地，还有壮美的黑河峡谷，孕育了神奇的规划墓群、俊秀的滴水飞瀑、神秘的乌龙峡谷、古老的关帝庙，还有葱郁的大滩原始次生林等等丰富的旅游资源。百里山水画廊四季的景色变幻如画，名副其实的避暑圣地和绿色氧吧，怎么样？这周末天儿不错，走起吧。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今天来听的歌曲呢是许志安，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层层被撕裂。

随着前一阵子 Penny 带陪你现场笑场唱出这首怎样，哎，让这首歌曲好像又再火了一把，再红了一次哈。Penny 带陪你的怎样，今天我们终于正正经经的听了录音室版本的，就是发烧版发烧 级别的这个版本哈。怎样据说呢这首歌曲呢源自于他的同名专辑当中，在创作过程当中呢也是不断的和两位制作人陈子红还有黄怡沟通想法，对音乐的形式曲风也提出不同的意见，然后再讨论，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讨论，甚至有的时候都争执了，哎，你怎么会这样想呢，我觉得这首歌曲应该这样去做，你知道吗，你那样想是不对的，然后最后终于激荡出了这样一首作品，没想到现在又出了一个现场的这个搞笑版本哈。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最后这个时段的最后，我们再来听听五月天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五月天的歌呢，总是永远的青春、热血沸腾和励志。无论你是开心还是不开心，他们就是要带着你嗨起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人生就是最棒的。伤心的人别听慢歌。 你哭得太累了，你伤得太深了，你爱得太傻了，你哭得就像是末日要来了。哦哦哦哦，所以你听慢歌，很慢很慢的歌，听它心如刀割，是不是应该换一种节奏了？哦对的，谁是错的，谁是谁非，谁又亏欠谁了，反正错了，反正输了，反正自己陪自己快乐，我不管你是谁的，谁是你的，我是我的，让心跳动次动次动次动次感觉握着，我不管站着坐着躺着趴着都要快乐，让音乐动次动次动次动次快要老了，不快乐不想了，听慢歌，人生分分合合，爱情拉拉扯扯，一路曲曲折折，我还是期待明日的新景色。哦哦哦哦，烦情都释怀了，关关都连来了，悲剧都圆满了，每一个城市都会出和平歌。 跟着我的节奏 Don't Don't， 不要顺着悲伤的情绪，不要顺着那样的节拍，站起来跳舞，才有重新找到生活意义的可能性，加油。汽车音乐会也稍微休息会儿，待会儿回来。 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持续嗨， 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VOVO XC90T8 双引擎科技，六种驾驶模式随心驰骋天地之间，纵享酣畅驾趣。即日起购车尊享100%购置税补贴等多重优惠，详询沃尔沃授权经销商。 加班时的你，应酬时的你，是否还记得上次陪伴家人是什么时候？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中智提示您，

三十场的京剧大讲堂活动，演出团队将以走出去和请进来的方式，让更多的观众近距离感受和体验京剧的台前幕后。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20，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这首歌曲呢很有气势哈，来自美国的另一位摇滚乐队 Neon Trees， 霓虹树带来这首 Sleeping with a Friend， 和朋友相拥而眠。 Neon Trees 的乐队呢，最初有主唱兼键盘手，还有他的邻居，就是后来的吉他手和 Chris Allen 组成，之后加入他们的朋友贝斯手 Brennan 还有鼓手 Allen， 这样的组合形态呢，很像是自由国度一起来玩音乐，就这样玩玩玩起来了，就想起了我们这边也有哈，小的时候那就是胡同里就是几家爱玩音乐的男孩子在一起弄了几个破鼓，然后呢还这个求爸爸妈妈给买了把吉他，然后放学以后呢就在一胡同里大家一招呼，然后找一地方就开始练起来了，有那样的感觉哈，从小就喜欢音乐，然后就开始一起然后组什么乐队，然后可帅了，然后小时候的美好回忆哈。我估计刚刚我们听到的 Neon Trees 就是这样的感觉吧，霓虹树乐队。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那接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歌曲，个人推荐哈，这首歌曲非常好听，虽然是辛晓琪的一首偏冷门的作品，但是这首歌曲的品质绝对是上乘的。辛晓琪的歌曲淋漓尽致地诠释了世间百态的爱情，她总是能把情歌唱到直抵人心，听辛晓琪唱歌永远都是被感动着的。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为我保留最真诚的，是唯一。